德训篇第27章。许多人为了财力犯罪，图谋发财的必转眼不顾正义，像木橛插在两块石头之间，罪恶亦钻进买卖之中。但罪恶与犯罪的人都要同归于尽。你若不用心坚持敬畏上主，你的家庭必要迅速破落。筛筛子总留下一些渣子，人的言谈也总有些不干不净。炉火试炼陶人的陶器，言谈试验人的人格。一棵树的栽培可由它所结的果实看出，同样，一个人的心意可从他思想后所说的话看到。在人未发言以前，不要赞美他，因为人的好坏从言谈中才可见到。如果你追求正义，你必能获得，披戴它有如光荣的礼服，同他一起居住，他要永远保护你，在审判之日，你就有了依靠。鸟兽与同类相聚，真理也必归于实行真理的人。狮子时常伏袭猎物，罪恶也同样暗算作恶的人。前进人的言论常是智慧的，愚人的变化好似月亮。往愚人中间去，要看时间；往有思想的人那里，却可常去。愚人的谈论令人生厌，他们在罪恶的放荡中才有欢笑。好发誓的人所说的话，使人毛发悚然，他的争辩令人塞耳不闻。骄傲人争斗必发生流血事件，他们的辱骂骇人听闻。谁泄露朋友的秘密，就失去了信任，他再不会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。你应爱你的朋友，对他要忠信，但若你泄露了他的秘密，就不必再追随他了。谁失掉了近人的友谊，就如丧失了自己的产业。你抛弃了的朋友，正如从你手中放走的飞鸟，莫想他再回来，不要追赶他，因为他已远去，他已逃走，像一只脱了罗网的羚羊一样，因为他的心已受了创伤，你再不能和他交接。有了伤痕还可以包扎，辱骂之后还可以言归于好。但是若泄露了朋友的秘密，不幸的心灵就没有希望了。以目示意而作恶的人逃不了灾祸，在你面前他会口甜如蜜，钦佩你的言辞，但以后却要改口攻击你的言论。我憎恨的事很多，但都不如他，连上主也要憎恨他。那往上扔石头的，石头反而砸在他的头上；那阴险打击人的，自己反而受伤。挖掘陷阱的，自己反而跌在里面；给人放绊脚石的，自己反被绊倒；架设罗网的，自己反被捉捕；作恶造孽的，自己反受其累，他还不知道祸患从何而来。讥笑责斥是骄傲人的表现，惩罚却像埋伏的狮子在等候他。 见前进的人跌倒，而喜乐的人必要陷于罗网，并且在死以前备受痛苦。愤恨与生气，二者都是可憎恶的，但罪人却坚持不放。